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您吃了吗？ 差不多是到吃饭的点了， 是吧？这终于天凉啊，不是暖和了一些。 哎， 昨天和前天有点冷， 对， 今儿还不错啊。 是 啊，今儿又是周末，可能很多人都晚上要吃个家宴，或者呢出去搓一顿，对吧？ 那不应该吗？ 啊，这是 吃点好的 啊。但是您要是进了黑店，这吃点好的未必多好，但肯定不便宜。 这龙门客栈呢？ 嗨，10月9号啊，国家旅游局通报了近期对部分5A景区的核查情况。 嗯， 这个明130景区因为卫生情况比较差，外围商家宰客，游览设施不全，被严重警告，不是吗？ 嗯。 不过呢，上个星期记者兵分两路暗访，发现啊，就关键这些因素当中，这外围宰客依然有点乱象依旧。 哦。 北六环外边南北走向的这个昌市路，从130外蜿蜒而过， 嗯， 像一个口袋一样包裹着130啊。 是。 多名中年妇女站在路边上，见到有车来了，就使劲摇晃自己手中的小红旗儿。 嗯， 哎呀，把手指向旁边不远的农家院。 这意思就是来这吃饭。 哎，农家乐现在非常红火，人家招揽生意，这不光在130景区，在很多地方都有。 是 啊，没什么不一样的。 嗯， 有一位龚先生当天是和朋友从八达岭长城啊游玩之后回城，途经这个昌市路，几名中年妇女就在路边对着他那奔驰车摇晃手里边这小红旗儿， 嗯， 红旗儿在风中呼呼作响。龚先生说：“要不然就在这儿吃吧， 嗯， 回城里边还得逮一阵儿呢，是吧？ 来都来了嘛。” 对呀，啊，就拐进了一家农家院。朋友点了两个菜之后，一边的服务员就开始推荐菜品， 嗯， 红烧牛肉啊，野菜烩啊，这些都是我们的特色。 那就尝尝呗。 红烧牛肉，你是吧？你没说我们这儿有澳洲大龙虾，这一听就不靠谱。红烧牛肉很正常的一家常菜。 是。 哎呀，朋友征求龚先生意见之后呢，龚先生一边就频频点头说了，一样点一份， 都来尝尝， 听着挺家常的，就算贵点能贵哪儿去？ 以红烧牛肉，啊，野菜烩，牛肉多少钱一斤 呢？对呀，啊，四个人饭饱之后，当龚先生看到菜单结账单的时候，有点诧异。 嗯， 野菜烩啊，就是野菜开会，158 啊， 红烧牛肉198， 金牛啊！ 哎呦，四个人消费就这点东西， 嗯， 将近1000块钱， 还不如去吃大龙虾了呢。 这菜量其实跟正常大小没什么区别， 嗯， 味道也是普通的家常菜，但是这个价格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哎呀，太过于惊愕了。 那凭什么这么贵啊？ 哎呀，反正龚先生准备结账的时候，被服务员叫到一边，拿着菜单，拿着账单，龚先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这个啊。反正这服务员说没错啊，非常不屑。龚先生就开始准备和服务员理论一下。 嗯， 很快两个彪形大汉就站在服务员身后，紧紧盯着龚先生。 哟呵，怎么回事？ 哎呀，龚先生说他们倒是什么也不说， 哎， 什么也不做啊，但是就在那儿狠狠地瞪着你，拿眼神杀死你。 哎呦。 哎呦，看到这场景，谁还会去争论？赶紧走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 反正昌市路上的一家果园的女主人说现在许多在北京工作的亲戚朋友啊，带着外地啊，或者是国外的友人来到130， 嗯， 反正在农家院被黑了之后啊，都觉得赶紧花钱走人吧，啊，不想过多纠缠，这就给这些黑店创造了一些机会。关键是你给他们创造机会了，这不是给北京城抹黑吗？ 但是这样时间久了之后，可能这家店老板都觉着，你不来没关系，以后还有别的客人来，我来一刀宰一刀。但是您没想想，这事儿以后会让大家都不敢去130那一片， 对 呀，自然就没人敢去您那边吃饭了吧。 是啊，他们也明白，就是没想着来回头客啊，都是一下就完啊。但是这不是给这抹完黑之后，这一片以后都没人愿意来了。 对，那一片地方都让您给弄臭了。 据说呢，这个整改啊，就是130那片的整改正在加大力度啊，也是希望这些的事儿也有关部门得管管，对吧？ 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咱不说这种让人难受的事儿 啊， 咱说一个生活当中挺有意思的事儿。 什么事儿啊？ 下馆子，您最爱点的一道菜是什么？ 啊，下馆子爱点的， 就是。哎，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儿不做饭了，外边吃饭去吧。 嗯 啊，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爱点的菜， 嗯， 像什么宫保鸡丁 啊，你看有些人就爱点这个啊，醋溜土豆丝啊，没人说哎呦我顿顿离不开龙虾，这也少是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下馆子您最爱点的一道菜是什么。 嗯， 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短信方式呢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似乎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啊，北京的租房市场上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白领公寓。 嗯 啊，这个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家公寓啊，那个寓啊，这个反正名字都起得挺时尚的，中英文结合的 啊。 尽管经营机构不同，但是目标客户群呢都是面向白领的托管式公寓。 嗯， 处在政策灰色地带的托管式公寓啊，正在占据着越来越多租赁份额。 嗯， 相伴随而来的问题呢，也就是日益暴露出来了。 其实说实话，租房，你比如说你正经租一居室 啊， 这过去很容易，现如今就是格子间，然后就是这个白领的这所谓的白领公寓啊， 是吧？ 听起来还不错。 那听起来不错，那是听起来的事。 嗯， 在北京中介行业做了10年的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说啊，白领公寓啊，从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就是中介托管房屋。曾经租住在苏州桥那片有一什么托管公寓的这个姑娘小柯啊，她就这么算的一笔账，说苏州桥房东直租的一居室，整租的话每个月呢4500块钱或者到7000块钱之间， 嗯， 折合下来呢就是每平方米大概85块钱。 嗯， 小柯住的那个白领公寓啊，租住的单人间是15平方米。原来租金是4747.5， 呵，有零有整。 这实际租金是3790， 嗯， 再加上每月房租10%的物业费，合计呢大约是4200块钱，折合到每平方米是286。 跟那个人家房主直租可贵不少呢。 是啊，人家这小柯也说了啊，这租金贵的这笔账啊，其实我入住之前我就知道， 嗯， 之所以能接受啊，是考虑了它的附加值 啊，这还有附加值呢。 但是啊，住了2个月，这么多钱买来的附加值，但是低于预期啊。人小柯向记者回忆说啊，入住之后租客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什么呀？ 比如啊，公寓里的空气质量特别差，甲醛严重超标， 刚装的嘛。 有的房间呢出现不同程度的漏水，那下水道还反味儿。 哎呦， 被租客们最推崇的公共空间啊，就是每天都预约难。公共大厅22张桌子占位严重 啊，这个还得预约才能使。 哎，就在这个某网站上啊，知识性网站上，甚至还有专门开辟了一个这个某某公寓的话题啊，就是说这个托管式公寓、白领公寓。曾经入住过的租客啊，那是吐槽声不断呢。比如网友朱峰就列举了这个4个硬伤啊，装修有点糙， 嗯， 自带的家具质量和设计那都不怎么地， 嗯， 免费宽带虽然有，但是全楼共享一个百兆接入显然不够用啊， 100个人一块用， 施工项目管理的短板很大，工期延迟，各种施工沟通的问题是频频发生。人家说啊，像这种大机构运营的白领公寓的确有市场，也能解决一部分租赁需求，关键是得有规范化的监控措施，既能让运营机构有动力投入，也要防止乱收费、霸王条款，得保护租客的利益啊。 是，这跟刚才咱说那下馆子挨宰那性质差不多， 嗯， 就是有点乱。但是呢，只要有人管，相信不难解决， 对 吧？对， 这事儿本质不是什么坏事。 是，而且也能够满足一些白领、年轻人。你像他们可能每月收入不少， 嗯， 当然一想买房子，首付实在是太贵， 嗯， 又想不想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边跟人合住，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市场的。 是 啊，也是希望管理部门能够把这个政策更明晰一些。别让人家老觉得在灰色地带里边窝着，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下馆子经常点的一道菜是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哎呦，要坏菜了，师傅， 啊， 这短信我还没开始念呢，我就已经开始在咽口水，这后边这怎么播呀，这是。 你看那是花开说了，哎呦，真让李凯说着了， 嗯， 我不论什么档次的饭馆吃饭都要点醋溜土豆丝 啊， 因为自己怎么炒都没有饭馆炒的好吃。 不安博心说 啊， 我使那个听听 FM 听在贵阳听你们节目呢啊。 嗯， 这个贵阳这边小吃可是不少啊，酸汤鱼、辣子鸡、花溪牛肉粉，你说这还特意还点了我，王哥馋了吧？ 嗨， 其实我师傅也馋。 嗨，我们俩凑一块吃饭还是吃的相当不错的。 是， 好人马大姐说红烧茄子、素三鲜，还有麻婆豆腐，我们就是爱吃点素菜。麻婆豆腐里边有 肉吧。 啊，带牛肉沫的、啊、 对吧、 嗯、 那不能叫全素的是吧， 带点肉沫香、嗯、 是是是是，我也爱吃麻婆豆腐、嗯、啊，红烧茄子一直是家里边做茄子，你有时候舍不得那油、 哦、 对吧，你上大饭馆食堂吃，人家的那个油放的比较多啊，自然香一些。当然了，有人说那个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大好， 对， 因为油偏大。 是是， 啊、 这确实是，这是在饭馆吃那油大的，口味也重的，也就吃就吃了。回家咱就别吃那么厚重的口味了， 是 吧？是。 又见青天说京酱肉丝啊，里脊两吃，一个是椒盐的，一个是糖醋。 哎呦，真讲究。 鱼香茄子，尤其是茄子是那种有层脆皮的 啊， 炸焦了那种。 会吃。 哎呀，这个还有就是时不时得点一下咱老北京的烤鸭。 啊，愿意吃烤鸭。 哎，你看。就是下馆子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说改善生活下馆子了、 嗯、 现如今是改善生活情趣，自己做顿饭，做顿饭 对， 对吧，很多人都是要不然食堂解决、 嗯、 单位跟那儿凑合，要不然就下馆子。 对， 吃的大部分呢也是家常菜，在这些家常菜当中您最爱点什么菜，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 嗯、 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年的十一刚过啊，就读于北京大学某专业的王同学从外地玩回来啊，回到校园之后发现自己有一件常年的宝贝丢了。 什么丢了？ 自己停在宿舍楼前的自行车没了。 哎呦，学校里边这自行车还能被偷？ 北大清华那两个校园齁大齁大的，你要是进去想走哎呦，每天10000步吧。 哎呦呵！ 不久呢，王同学在北大学工部的公众微信平台上看见了一份北大保卫处发布的自行车认领公告。 嗯， 说近期呢，保卫部已经把校园里边废旧自行车集中清理到二教地下2层停车场。 哦， 10月16号到22号，每天早上起来8点到下午5点，您可以来认领。师生员工就发现自己的车辆还行，还能顺利的用钥匙开开。现场保安就可以，就是只要能开开啊，就证明你有钥匙，这车是你的、 嗯、是 就可以现场立刻发还。哎呀，人家后边还写寻求爱车有望了，然而让爱车沦落到被误认为是废弃物自行车，少年你还是反省一下吧。 车得变成什么样？ 你到底能不能勤快点擦点擦擦车是吧？ 我估计也是怕招贼、 啊、是吧，擦亮了被偷、 嗯、对， 抱着一线希望，王同学就来到了北大集中处理这所谓僵尸车的地方、 嗯、 在经历了近一个小时的寻求之后，我今儿看那照片，哎呦，那个自行车堆一块儿了，特别不好认， 车山车海啊。 是是，还好不容易找回自行车了， 找着了。 说那车，哎呦，实在是太多了，能找回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嗯、 啊。王同学说了，其他同学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但是大部分根本就找不回来。王同学就跟记者说，说自行车呢是自己刚上大学的时候从校外二手车市场花150块钱买来的。 哦， 外观呢看起来比较旧，是自己往返于宿舍和各个教学楼之间的这个代步工具。因为上一学期啊，自己上课的地方离宿舍特别近，这不需要骑车了，腿儿就行了、 啊、 中间呢又经过一个暑假，这自行车停在楼下大概也快半年没骑了， 估计是落灰了。 哎，但是呢，对于学校自己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行车就收走这做法，帮同学表示自己的车莫名其妙就没了，至少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吧。 那这收车有没有什么标准呢？就像这怎么区分哪些是僵尸车，哪些是人学生自己的车呀？ 哎呀，反正这个什么样的车才能被认为所谓的僵尸车呢？人工作人员说了，说被收走的这些僵尸车啊，一部分是外观严重损毁、 嗯、 你看有车把没了， 有车把没车座， 车座车轱辘都没有。我在北大真见过这样的车，还有车锁，锁在旁边那个车架子上， 估计是让人卸了零件了。 啊、哎呀，说这种还有明显零件缺失的报废车、 嗯， 另一部分则是在宿舍或者是教学楼前长时间没人使用的疑似无主车。 啊， 你比如上面落灰都落着 好几尺了那种。 那辐条上全是树叶的、 哎、这个看起来不算那么旧哈，但是确实没人使。 嗯， 所以呢在各个教学楼和宿舍一般都会提前两个星期贴出通知。 哦， 提示学生们赶紧把有主的车收拾收拾。别到时候把您这车当成僵尸车给收走 啊！提前贴了通知了， 贴了通知了，但是架不住有人不看呗。有一位前来认车的同学说自己的车虽然在楼下停了很长时间，但是外观干净整洁，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收走。哎呀，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我的车被收走了，难道是我的错吗？该需要反省的不是应该学校吗？为什么还让我们反省呢？ 学生有怨气了。 哎呀，北京市律师协会物权法专业委员会的周律师认为说，这个所谓的僵尸自行车啊，应该是指无主或者呢超过使用期限的自行车。但是如果属于仍然在使用的自行车，无论放置多长时间，其所有权都应该属于车主所有。 嗯， 说如果北大保卫处需要处理车哈，收车应该告知车主进行协商， 嗯， 经车主同意之后方可进行处理。 那车毕竟是人家的、 哎、学校的这做法呢，虽然有维护校园秩序方面的考量，但也是要注意方法，对于僵尸自行车与车主之间的这个界定不能那么草率就这么处理了。 嗯，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件事儿，原来多年前北京有很多老旧小区哈、 嗯、 就那个楼道里边存了很多没主的或者说有主都破破烂烂的自行车。 嗯， 有一些公益组织呢就说，要不然我们把这车拾的拾的是吧，拿过来十辆车，我兴许能攒出一辆车， 也是出于好心， 对吧，我攒出一辆车来我也不收钱，免费的供大家使、 嗯、做好事嘛。 哎，当然这个也存在这种法律的瓶颈是吧，这个到底能不能够随便动人家的车。 对， 哎呀，这就比较纠结了。 这你放那儿的时候可能是没主，你一动那主人就出来了、哎、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啊，人家学校的做法虽然说有待商榷，但是您这半年多不齐，是不是对自己的财产也不那么上心呢、啊、 少年长点心吧、哎、说完自行车咱说说地铁啊。地铁不会被收走，但是地铁它会有故障。 今儿早上起你坐地铁了吗？ 我是今天中午坐了地铁。 嗯， 今天上午7:30左右啊，地铁10号线因为角门西到火器营区段的信号故障，导致这个区段双方向列车的间隔比较大，导致了部分列车晚点。临近的像这个有换乘的1号线、6号线、13号线和15号线啊，也受到这一段的事故影响，地铁采取了拉闸限流、列车通过不停车这些措施来缓解部分站的客流压力。 啊， 市民金女士就说啊，她今天早上啊准备从10号线换乘5号线，早上7:50的时候，她来到了知春路地铁站，看见去往劲松方向怎么那么多人呢？他等了一会儿，哎呦，这一直就不见有车来，他就走换乘通道，要不然我坐13号线吧。 嗯， 那会儿13号线也有很多人下车，他们还打算去换10号线回来呢。徐女士说啊，这个还有引导员一直都用那个麦克风特别大声的说，10号线停运了，请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这一说10号线，这不能坐了是吧？市民毛女士啊，从国贸站坐10号线上班。地铁在7:50左右的时候到达安贞门站的时候，突然就停下来了。地铁的广播说这个前方出现故障，毛女士特别淡定啊，因为之前碰到过类似情况，她也没怎么在意。但这回不一样，一停就停了15分钟，后来这才慢慢开起来，但是好不容易到了下一站又停了。毛女士说啊，这趟地铁就这样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从安贞门站到知春路站五站地距离啊、 嗯、 走了1小时。 这其实早上起我听朋友说一站地走了50分钟 呢。哎呦呵，到站之后啊，这毛女士这时候可淡定不了了，就跟很多市民一样、 嗯、 就得赶紧往单位跑啊。 哦，怕迟到。 这都是赶着去上班的，你说在路上耽误那么多时间也来不及了呀。毛女士说啊，10号线刚刚开始出现故障的时候，单位的微信群就炸开锅了。 嗯， 很多同事都跟她一样迟到了1个多小时。 反正这个你要是地铁，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比路面上的交通更靠谱一些，它一般情况下都是准点能到啊。当然你能不能准点挤上去这两说着，但凡能上去基本上没问题。 对， 但是一旦出现一些堵车哈，尤其是现在 临时的限流， 对，北京这个路网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啊、你像十号线那是绕圈的环线，一旦有问题，那跟它一些啊，换乘的一些线路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是， 反正也是希望能够管理更为科学，然后呢能够设计的更为合理。但是甭管怎么说啊，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大家的这个文明素质您得有啊，不能说一看哎呦 坏了，咱们就该自觉排队排队，别都扎堆往前抢。 对，而且真有这样需要，您可以跟这地铁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要那个延误通知，有一个延误 证 明，证 明 对、 哎、 延误证明拿回去也跟这单位同事领导好交代，是吧？ 嗯，当然了，坐地铁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嘛，这个文明乘车很关键。 对、 遇见一些什么小孩啊、老人呐、孕妇啊，该让座让座， 那是应该的， 人家多不容易啊。哎呀，昨天上午，北京市脐带血库和北京地铁联合举办了一个关注孕妈妈出行的大型公益活动。 哦， 怀孕的啊， 孕妇挺着大肚子、 哎、 行动不方便。 这个怎么做呢？让几位男性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男的哈，带上了几个厚厚的海绵夹肚子 啊， 就是男的肚子一下都鼓起来了，感受一下孕妇出行的辛酸。 角色扮演呐！ 哎呀，人家说了，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谁也不知道孕妇挺着个肚子在这儿走多难受，你脚底下根本就看不见呢，掉东西都自己你都捡不起来。 是 啊，孕妇捡东西咱都学过，表演的朋友， 嗯， 先拖着自己后腰， 嗯， 慢慢往下蹲，蹲完了之后拿手摸，哎，就能捡起来了啊，基本属于这样。哎呀，昨天一早上班高峰还没来，地铁二号线西直门换乘大厅里边，两位身着孕妇装、挺着大肚子的男士，让往来的乘客纷纷投出了这个异样的目光。 嗯， 走近一看，发现原来他们是在派发倡导文明出行、关爱孕妇的宣传单。而在一旁的体验区，工作人员还设置了仿生模拟孕妇妈妈的这个假肚子啊，您要是愿意您可以试试啊，反正让没机会怀胎十月的男士们感同身受一下妈妈的不容易啊， 这体会也就是五七八分钟的事儿，但是人真正的孕妈妈从产前到产好几个月呢，是吧、 嗯、 所以说这种体会也只能是说我们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感受，真说要想通过这种模拟的方式完完全全体会到孕妈妈的不易、 啊、 可能还真的是不够。 关键不能光给男的，让男的同志体会啊，那些年轻小姑娘没结婚的也得让他们知道知道。 是 啊，你有的时候你就看哈，一个孕妇站在地铁里边、前面坐的全是年轻小姑娘，没一个给让座的。然后有些她让座的时候吧，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前面曾经有一个看着像三个月以里怀孕的哈，就是 眼神挺好啊，这都能看出来。 这个你要是有了孩子，你也能分得出来。 嗯， 你说你问的，您坐吗？您只能这么问。 嗯 啊，万一人家不是孕妇，就是略微有点胖，人面子挂不住，是吧？ 对。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下馆子，您经常点的一道菜是什么？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免费的。 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及邮寄率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北京市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请您支持与配合。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平安大街东四十条到地安门路口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建议您绕行北二环东段行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下馆子，您常点的一道菜是什么？嘎的一下就没了，说，哎呀，必点地三鲜。但是不要茄子啊，打小都不吃茄子。 那这是第二鲜啊。 对呀、啊，这您让大师傅多难做，而且您不觉得亏得慌吗？ 我也觉得是 啊，掏了三鲜的钱，结果吃了个二鲜。 那个想吃耳恭柿高的纳河牙必点的红烧狮子头啊。你再接着点拍黄瓜开胃，来一甜点奶油炸糕，来两份，吃一份打包一份回家晚上接着吃。还有在那个自助餐厅见过龙虾山，哎呦嘿，那小龙虾啊堆得跟堵墙似的、哎、我就诧异，你说堆那么多，这有那么好吃吗？有，特别好吃。 你说龙虾山我真以为是大龙虾，我说这得多少钱的饭馆，这人均一个人自助餐得多少餐标啊。 小龙虾、啊、真的很好吃啊。 只要我会说下馆子必点宫保鸡丁，啊，其他的自己都做不了，挨个点呗。啊，这个 挨个点 啊，能吃多少吃多少呗。 不是，这道菜吃完咱下回再来是吧？ 不好吃就不点了呗。 对，把菜单吃个遍、啊、下回就不用看着菜单都能点。 是，明说老北京的馆子必点蓑衣黄瓜芥末墩儿，火锅必点肥牛冻豆腐面筋蘑菇啊，这是单说的、就是、 吃火锅我会必点手切羊肉，手切的软的。 哦、 啊、 机器切的不行， 手切羊肉味道不一样 是吧、 啊， 反正我倒是经常也点这个黄瓜，蓑衣黄瓜芥末墩儿。关键是有人好吃有人不好吃，你比如你点了芥末墩儿吧，你就再点点麻豆腐啊，这俩凑在一块儿，这一顿饭就比较味儿窜。 那对，味儿是挺窜的，但是喜欢吃的特别喜欢吃、 嗯、是， 这不习惯的可能还真的吃不下是吧。既然要跟大家说这么事儿啊，得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大家伙儿得加小心了。 嗯， 母亲啊上厕所，这公厕嘛，就把那个18个月大的儿子交给了一名热心男子，您帮我看一下，我马上就出来哈。结果没想到竟然被这名男子抱着消失了， 哎呦， 把孩子给人抱走了。昨天朝阳警方通报，民警追踪6个小时将男子张某抓获。他供述啊，说这孩子啊看着可爱，于是啊我就带着孩子到北京火车站买了火车票，打算回贵阳老家，结果因为涉嫌拐卖儿童被刑事拘留。 不是，你觉得小孩可爱，人家的孩子您怎么能抱着就走呢？ 母亲李女士就讲述啊，10月15号下午，她就抱着儿子还正在这闲逛呢，碰到一名20多岁的这个男子啊前来搭讪，说要打听一下附近租房的情况。第二天中午，这名男子就打电话给李女士，说他现在正在这附近找房子呢，这个您也是在这片住，就昨天就我给你跟咱俩聊天来，您方不方便带着我去看看房啊。李女士啊也是特别好心特别热心啊，带着儿子就跟这名男子会合，带着他去看房子。李女士也看这名年轻男子非常客气，也就逐渐放松了警惕，这自己要上公共卫生间，顺手就把儿子交给这名男子看管。几分钟之后，等李女士从卫生间出来，却发现这名男子和儿子都不见了。李女士一下就慌了神，心急火燎的就给丈夫王先生打了电话，王先生迅速报了警。民警判断啊，这极其有可能是一起拐骗儿童案，马上就调取了案发地沿途所有的监控视频来进行查找。好在啊，视频当中最后显示，这名男子啊抱着孩子步行到附近的地铁站，乘坐地铁离开了。经过大量取证和走访工作，侦查员最终锁定了这名男子落脚在了劲松附近的一家宾馆内。当天晚上6点，埋伏在宾馆周围的侦查员将抱着孩子正要去附近小卖部啊，这个买晚饭的张某给抓获了，抓着了。 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太过于可恨哈。 你这说法简直就是糊弄谁呢？ 就是这种所谓的拐骗幼童的事件，我觉得真是让我们特别觉得发誓啊，好好的管教啊，该怎么判怎么判吧。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哈，这个确实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诧异。10月20号凌晨啊，有一辆出租车为了逃避检查，竟然把首都机场的民警拖行了上百米，导致民警住院。相信有很多人看了个电视视频之后，觉得还挺震惊的啊。10月20号凌晨1点30分，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出租车调度站5号门前，有一辆出租车正跟那儿等生意趴活呢。有一位执法民警上前检查。民警呢要求出租车司机出示行驶证、驾驶证相关证件，当时一看这司机显得就特别紧张，戴着耳机，神情慌张，一言不发。这民警就觉得不对劲儿，说你这样，你熄火下车配合检查。但是这男的非但没下车，反而开着车快速逃离啊！这视频显示啊，民警扒着车辆大喊下车下来，对着这逃跑司机说：“你这样已经是犯罪了，你知道吗？” 司机，你别说，一边开车一边还回答呢。我知道，知道 啊，明知故犯 啊，知道还继续开车往前跑。结果呢，这民警就被拖出了100多米，从车上被甩下来。哎呀，最后呢，这民警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我们正在接受这个集中对这个机场附近的交通秩序展开整治。 嗯， 哎呀，没想到这个他怎么开着车就跑呢？而且据查，他那车牌啊，有可能是套牌 哦， 啊，就不是正规出租车，假冒的。 要不然这时候坐在心虚呢， 哎、 是吧？ 受伤的民警啊，依然在接受治疗，所幸伤情已经稳定了。经过核查啊，这辆出租车是京 BQ4020，是一套牌车，涉事司机是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短发，皮肤还比较黑。目前呢，警方正在查找这辆克隆出租车和司机的下落。所以你看啊，这个有的时候严查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有一些克隆出租车的哈， 对， 所以我们觉得在路面上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分辨，安能辨我是雄雌，真的假的看不太出来。 不是这事儿啊，这个拖行这事儿这是又一回事了，跟人套不套牌什么没有直接关系了。你不仅套了牌，而且这时候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是 你说拖着走就往前走，这简直不敢相信发生在这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是吧？ 所以啊，还是希望不光是警察叔叔哈，包括交通执法部门，他们那些所谓的这出租车管理局哈，原来还有这样的单位，现在可能分散了，不一样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在管理上多下点功夫。 在石景山那片有一大街南侧有一家小店啊，这个出售多种现场宰杀的动物 啊， 就卖肉啊，但是这卖的就是场面有点血腥，当街杀狗卖肉，这市民就说真是有点看不过去。 杀狗啊！ 有不少爱犬人士对此也提出疑问啊，一方面呢认为当街宰杀活狗太残忍， 对啊， 另一方面呢也出于食品安全考虑，认为这些狗的来源是个问题。 嗯， 周围居民就证实啊，这家店铺呢确实是有现场宰杀活狗活禽的行为，经营时间呢已经好多年了，之前也引起过爱狗人士的不满。人们经过门前呢，你说看着那狗啊残胳膊断腿的，也觉得心里特别别扭，有的时候这些狗肉就放在地上，天热的时候还会招来蚊蝇，一看就感觉太不干净了。伴随着鸡鸭乱叫啊，没多久呢，这个店主拉着一大车的活禽就回来了。以前这个卖活狗啊，这个记者就说那个我这儿出售狗，那咱俩唠唠呗，反正就跟店主攀谈起来啊。 嗯， 得知这个原来店主所谓的高价收狗的渠道啊，也包括个人，就是从个人那儿买狗，谈好价格之后啊，就可以直接把狗送过来。对于狗是不是存在疾病等问题，一概都不过问。我就想不明白啊，这个狗它又不是保护动物，没说不让吃啊。这店主还振振有词呢，他说啊，我之前做这生意已经6-7年了，现在就因为这些爱心人士的举报，相关部门没完没了来查，这段时间我是不准备现在现场宰杀了，这个我做买卖公开那手机都关了，就因为狗的事儿啊，还经常有人打电话来骂我。 嗯， 从2008年起早就有相关条例出台，北京已经全面禁止买卖屠宰活禽，店主现场宰杀活禽的行为那显然违规，而现场杀狗的行为更是让大家忧虑。记者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国对于狗肉还没有明确的检疫规程和标准，检疫部门也就无法可依。目前呢，北京也没有定点的狗肉制品屠宰场，不定点屠宰也给狗肉产品的质量带来隐患。 是，所以在这儿我觉得相信很多爱心人士非常的这个痛心这种事情， 对， 而且非常的反对这样的事情。但是目前我们看了，北京已经全面禁止这种买卖屠宰活禽哈，这都不允许，您这个可能更不允许。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还是希望这个有关部门加大一下管理力度啊，这个该不能有的就坚决不能有，不能让所有的人走到这儿的时候都觉得特虐心，哎呦，心里边难受死了。 而且那场面那么血腥，这也是有碍市容， 是 吧？ 是 是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下馆子经常会点的一道菜是什么？ 嗯， 不吃草的牛说，在北京下馆子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一般都点鱼香肉丝和酸辣汤、嗯、啊，这两道菜能考验这个店厨师的家常菜制作水准，关系到我是不是第二次来。别看是家常菜啊，这也成为一种考试了。 你别说，越是家常菜、 啊、 越是考验那个 对 师傅的技术呢。 你甭说，像宫保鸡丁这么简单的菜，不是所有的师傅能做的好吃， 是 吧？ 是是 是。这是羊啊还是大象啊？就是 C 打头的这串名字。 丑羊。 啊、说下馆子必点糖醋里脊，